感谢你为我鼓掌和加油，感谢你给我心跳和感动，感谢你在我左右，没有放弃，没有保留，你是我最最宝贝的朋友，就在我最需要爱的时候，碰一碰石头，约你以后一直一起走。 感谢你给我心跳和感动， 感谢你在我左右，没有放弃，没有保留，你是我。

欢乐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。